八美好送到你耳边，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赶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杯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搭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享福。帅哥一定喝小二，到这儿必饱就小圈，要问什么皆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八七点六，来了您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： 88864417 88864427。 德育堂牌黄金茶色塑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植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 咨询电话： 88864427 88864427。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大会， 要枪毙张四飞。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想想张四飞所作所为实在是气人，因为他一个人惹了多大的麻烦，众人舍死忘生 才脱离的虎口啊。要这种人不处置，将来别人也效仿他，你怎么说？作为大队长就呼之不灵，因此必须杀他以肃军纪。张作相觉着有点过意不过去，挺身出来 向张作霖求情，兄弟大队长，要怪你怪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次上奉天去买子弹，我是领队，四飞那归我管。那么到了奉天之后，全怪我约束不严， 我犯了失职的罪了，四非承担一半，我呢也应该承担一半，望队长高抬贵手，把他饶了吧。大哥，这是理由吗？那么我问你， 管束不严作何解释？莫非他上马路玩日本窑子去是你叫他去的吗？不是，我没让他去。他嫖那日本妓女南煎丸子是你叫他去的吗？不是，我也没叫。他杀死三木也是你的主意吗？没有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 都不是你的主意，你往身上揽什么？该谁的就是谁的。不必多说，执行。张作相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脸红脖子粗，没词儿了。本来刚才那套词儿啊，强词夺理。唐二虎一看，心里凉了半截啊，冲着身旁的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狠狠地瞪了两眼，嘴里还喊，该死，快把他枪毙，早应该枪毙，败类。那意思你们仨得说话呀，怎么像木头橛子似的在这不言语。这三位心领神会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先别执行。队长，我们有话说。莫非三位老兄给张四飞求情吗？是，一点不假。郑翠萍那跟张作霖多头之后啊，郑翠萍这嘴茬子也挺硬。我说队长，首先当众得说明一点，我们仨人不属于赵家庙，对吧？我们是属于青马坎三界沟的，我们在这呢是临时帮忙，寄居于此，因此呢我们就不是你的下属，而是你的客人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么既然是客人，我们赶上这个事儿了，就不能不求求情啊。队长，咱们平常谈话都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就即使那圣贤他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也不可能。张四飞呢，虽然捅了大娄子，惹队长生气，给咱保险队找了这么大的麻烦，应当严惩，但是不是非得枪毙？我看这还有个伸缩性，全在队长一句话，念他立下不少战功，为赵家庙保险队跑前跑后出生入死也不容易。队长，权切记大过一次，把他饶了吧。三位哥哥说的有理，我们哥们经常在一起，我能忘了这些吗？我问您一件事，如果张四飞他在青马坎三界沟亚花窑犯了这些罪，我干爹杜老盼得怎么处置？你们说一句公道话，得怎么处置？哎呀，那老头那是铁面无私啊，要在三界沟慢说这么重，就比这轻点儿也得枪毙啊！妥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干老都这样，我是他干儿子，我能不学他老吗？我做的不算过分，好的咱就得学。我不是驳你们三位的面子，这件事情是绝无改悔之理。退下，这外郑翠听一听没词儿了，恨自己刚才脱口而出，怎么把杜老潘那点事儿给说到里边了？我要说搁到山上也未必杀，不就好办了吗？这嘴这笨呢，简直赶上棉裤腰了，他怎么就没挽过这花来呢？舌头板子压死人， 再想更改为时已晚。那块儿照样往下拖这张四飞呀，眼看要进树林了，二虎狠狠地掐了一把孙烈臣，心说你得说话呀，在这个场合你说话是最有分量的，那张作霖最听你的，他不在家把什么事都委托给你，你怎么不言语呢？孙烈臣明白啊，迈大步过来了。队长，我大哥，你先别说，你我先说一句，我还忘了宣布一件事了。弟兄们，大家听着，将不斩，兵不齐，从现在开始，有谁再敢给张四飞求情，一律同罪。听见没听？ 啊，听见了。 大哥，你说吧。别说了。孙烈臣一听，好厉害的张作霖呐、啊！大馒头堵嘴，把我要说的话给堵住了。我怎么说？我能公然在众人的面前违抗军令吗？当然不能了。孙烈臣急的也冒了汗了。张四飞呀、啊，耳朵听着呢。原来他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认为张作霖这是吓唬吓唬他。今后你不这么干就得了。他还没怎么太害怕。后来呢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给他求情的这些人身上，张作霖一点头就没事了，但是全落空了。他一看这真的了，真要杀我呀，张四飞可不干了，一蹦多高啊，扯脖子喊张作霖，我临死之前我还有话要说，你允许我说完不？说完了再枪毙我行不？拖回来，把张四飞拖回来了。张作霖就问大哥，有什么话你说吧，你身后还有哪些事情你只管讲明，咱们弟兄一场由我去安排。别说这废话了，哎，张作霖，我瞅出你这玩真的，你要杀鸡给猴看，杀一儆百，拿我开刀啊，我死了我也不服。张作霖，咱们绿林人最讲义气，我这个人嘴大舌长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然的话死得九泉我闭不上眼睛。好，八哥，我允许你说，敞开说，声音高点，叫大伙都听听，讲吧。好，我张作霖呐、啊，你不该杀我。头一条原因，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，对不对？俩二虎，我们是客人，我们纵然犯了死罪，也应该把我们送到三界沟青马坎，交给我们老当家的去处置。哎，你对待客人就这么翻脸无情啊，这是头一条，我不服你。再说这第二条，咱们江湖绿林道最讲义气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称为义道啊。我说张作霖， 我不是向你翻小肠，我张四飞绝对对得起你。远在几年前，你在高喊好悬没叫韩九阳把你打死，是谁给你解的围？还不是我跟二虎两个人吗？啊，我们警告了韩九阳，救了你不死，有这种事儿吧？第二回在海城团练公所，那个蓝四虎冯德扔要置你于死地，把你打得死去活来。我跟二虎大闹团练公所，把你给救了，把那两个小子栽大葱种在地上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你到高丽国去参军一年，哎，混了个少官，你是志得意满。可是你倒想过没有，你没在家一年多，你们家的老太太谁养活？我跟二虎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，起早贪黑从青马坎往你们家搬运米面，拿你妈就当我亲妈，我们兢兢业业堂前侍奉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你学习双田洋行，杀死了三营统领王凤平，要出个差砍脑袋，又是谁前去劫法场？我张志飞为了救你不死，我身负重伤。我张作霖呢、啊？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。我张世飞救你能有十回之多，你到了现在翻脸不认人，你拿我做倒霉的。哎，我你不仗义你啊！我张作霖呐、啊，你这叫沽名钓誉，你没良心。你杀了我张世飞可以，大伙的怎么说你？认为你铁面无私吗？呸！你想错了，从今以后赵家庙完了。再者一说了，我张作霖，咱们是弟兄，你张口管我叫八哥，闭口管我叫八哥，你替你八哥想过没有？你们有几个没媳妇的？我今年28了，我还打着光棍呢。你给你八哥张罗了吗？没有吧？你们光顾你们自己呀、啊！我他妈的到了奉天逛个窑子的权利都没有。哎，我这怎么解释？只许你们摇天放火，不许我屋里点灯，我他妈能服你吗？我家张四飞能讲究？声泪俱下，振振有词。我张作霖说的是低头不语啊。唐二虎在旁边听着，暗挑大拇指：“行行，妈，这小子还这挺厉害。要我要到这时候光顾生气没词儿了，哎，他还记得这挺清楚。”哎呀，能不能把张作霖给说急了？说急了还非杀不可，这事麻烦了。二虎在旁边着急呀、啊。张作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一个保险队员来了：“队长，你母亲来了，中安浦的金寿山金横把送来的。”“哦，在哪儿？”“到了，你看车都来了。”张作霖在台子上站着呢，居高临下看得挺清楚，一看顺着大道上来了几十人，中间果然是一辆驴车，张作霖就下了台了，顾不得处置这个事情，赶紧迎接母亲。 金寿山骑着马，红光满面，一看见张作霖，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。队长，哎呀，听说你在奉天，别说了，你也得着信儿，谁不知道死中得活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队长，你是个大命人呐。老太太听着这个事儿之后，那就吓坏了。后来听说你回来非要看儿子不可，这不我给护送回来了。张作霖千恩万谢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金寿山在太平山混不下去了，张作霖可怜他，把北镇中安堡最肥的地盘给了他了。打那之后，金寿山搬了家了。就最近一个时期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个肥的劲儿，甭提了，顺嘴溜油。现在金寿山也是兵强马壮，手底下三四百人，跟当初截然不同了。因此对张作霖那是感恩不尽。护送张作霖他娘来的，张作霖赶紧把车帘撩开，把娘从车里边扶出来。哎呀，他娘一看怎么这么多人，哎呀呀一片，发现空气有点紧张，老太太就问作霖呐、啊：“你们开会呢？”“啊，娘啊，您是不是到保险队先休息休息？一会儿我陪您再说话，我要处理点事儿。”张作霖刚说到这儿，张四飞眼尖一瞅张作霖他娘来了，张四飞像疯了似的就跑过来了，谁也拽不住。“娘啊，娘啊，你管你儿子不？你儿要杀我！”张作霖他娘一听就不愣啊，果然不假，一看张子飞绑着呢。作霖呢、啊、国有此事。娘，是这么回事。 那你怎么能杀你八哥呀？为什么？ 一言难尽，三言五语也说不清楚。 我不管你说的清说不清，孩儿，你可不能这么办。你八哥是好人呐、啊，你八哥对咱们家恩重如山呐、啊，你要把他给杀了，孩子你可就完了，你一点良心你可都没有啊。这老太太哭了。 张四飞跑到老太太近前，双膝跪倒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：“娘啊，救救我吧，你儿太狠了，忘恩负义。”老太太劝张作霖：“孩子，大伙捧你，你是人五人六，哎，你是赵金庙保险队大队长，要大家不捧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还不是敲竹扇马普通的那么个人吗？哎，你活到今天活不到今天都两说呀。”作霖呐、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就是个好人吗？你回顾回顾你走过的路，做的都那么对吗？啊？怎么只允许你自己，不允许旁人呢？你警告他，下不为例就足以了。你可不能冷了弟兄们的心呐、啊。老太太明白，啪啪啪一讲，张作霖哭了：“娘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！他简直太气人了，捅的这篓子也太大了，不管多大你也不能杀，谨遵母命，把他绑绳解开。”哎呦，张四飞死中得活，趴地上给老太太磕了八个响头啊！